Hello, this is New and Hard Talk。大家好，现在是第二期节目。第二期节目我们要主要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用的东西，就是播客本身。到底什么叫播客呢？它又是怎么来使用？你怎么和别人分享你自己制作的播客？还有。最后要推荐一下播客相关的网站和软件。那我当然我在制作播客使用播客呢还是一个 beginner， 但是我愿意我把自己到现在为止获得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分享，所以我讲的并不是最全也不是最准确的，但是大家一定能从我这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我对这点可以做保证。当然，对于播客的定义，我不能信口开河的说你听，但是我也是从 Google 上搜了一个，算是现在比较权威的定义，但是关于播客定义现在还有一些争议。播客当然是 podcast，但是中文译名的话还没有，有些地方是说没有统一，但是现在。统一是有统一的，大家几乎都译成为博客，但是这个译法的话跟博客一样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因为现在这个是我们把英文里面几个相关的词都用一个词代替，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相关信息，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一下或者到相应的论坛里面去看一下。当然我们首先说那个播客的定义。播客的定义有一个比较广泛引用的定义，就是那个一个 podcast 的推动者，这个人叫做 Doug Searls， 他给的播客定义是podcasting is a personal optional digital casting， 也就是说一个个人的自主广播形式。什么叫自助播客形式呢？意思是人人都可以制作播客，你可以网上发布自己的播客，你可以共享给别人分享，你也可以听别人的。所以说就是把原来一些媒体单位制作的广播缩小到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每个个人都可以制作的一个广播节目，而且可以一整套互联网上一般有免费的服务让你发布，共享给别人或者收听别人的节目，这就是 podcasting。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人叫 Dave Sasher， 在他给出的播客定义里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就是podcasting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可下载的媒体文件，第二是该文件的发布格式必须为 RSS 2.0 enclosure feed， 也就是它必须是可以通过 RSS 接收或者发布。然后的话第三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自动接收，也就是是一种 push 的格式， push 的形式，就是在发布方它是推给你，而不是你自己去我想听我再去找那种形式。它下载的文件你必须可以放置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也除了你可以放到你的 MP3 player， 可以放你 iPod， 甚至是将来可以直接从你的 mobile phone 下载互联网上的那个 podcasting 的那个文件。是大家想想现在宣传的很厉害的 IPTV 不就是跟这个概念很类似的吗？然后的话 Wikipedia 给出一个定义是podcasting 源于是 iPod， 这个确实是现在待会儿会讲到你怎么获得去一些 podcasting 一些播客的，你怎么去收听一些播客，就是很多大的网站都建立了比较大的把一些 播客资源，就是刚才说的 RSS feed， 你可以，它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一种标准，一种通用的接口，就跟我们收听广播一种调频一样。很多网站，大型的网站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让你去选择。当然，Apple iTunes 它有一个专门的 podcasting 一个 directory， 就是所有的集中这个，还有雅虎也有。这个其实是源于那个 Apple 公司，它一个 iPod 的产品，大家相信大家已经，我觉得是现在，世界上非常热的产品。前不久一个杂志，好像那是《Time》杂志，好像是评出来的2005年的美国品牌里面有 Google， 当然其实还有非常耀眼的 iPod。回到那个 Wikipedia 的定义，它兼具 broadcasting and webcasting 的意义。然后的话，在你从podcast 就源于 iPod 就知道它为什么是叫 podcast。当然，上面你刚才说到一个 POD 的 personal optional digital casting 可以解释，但是你从源于 iPod 也不难理解到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的话，给我的理解就是，Podcasting 它是这种服务形式，是有点跟你可以跟博客对比，也就是 blog web blog。web blog 呢是一种什么形式？你想想，以前的话 ，web blog 之前可以说，个人主页是一种主要的个人参与互联网上内容建设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你，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在互联网上。然后 blog 出现的话，几乎所有的没有人说自己是一个personal homepage 之类的，都说人自己 blog。 其实这是一种概念的转换，它的技术上并没有，当然有一些技术上的概念，就是 RSS 啊 trackback 这些概念。关于这方面的概念，我以后会有一期专门的节目来介绍，现在只是稍微略过一些。所以的话，博客的介绍跟那个博客类比一下的话，它只是把以前的那种文字，或者是文字加图片，或者也掺和一些媒体、多媒体形式的内容发布到网上，就各种参与互联网内容建设，现在转换为一种，就是你可以发布，几乎是你的 podcast， 你几乎可以发布任何东西给别人共享，你也可以收听别人共享的任何东西。这就是涉及到我以后会做的一期节目，叫 Web 2.0。也就是说，以后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是大家一种互动非常频繁的互动，大家参与互联网上内容建设这样一种形式。所以 podcasting 的出现，它的意义非常之大。它会不会取代一些，我预计的话，以后流媒体形式的可能还会有，但是最流行的流媒体形式的广播，也就是现在比较网上流行、比较流行的广播形式。一般的广播媒体企业，它制作的广播可能有在线的广播，一般是流媒体的形式。但是 podcasting 的形式会更流行，这是我的预计。然后的话，我觉得它不会取代传统的广播，传统广播只会，它可能有流媒体形式，它可能转换为有 podcasting 的形式，可能会一种形式。但是它肯定会很大大的削减传统广播的听众数目，因为大家都对新鲜的东西感兴趣，而且大家收听单个个体的每个人参与制作的那个个人广播的话，这样选择都非常之大，所以它的魅力也非常之大。另外的话，podcast 博客的定义讲完了，我们讲怎么收听。一般的 播客。你收听一般的播客的话，还是一个，当然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国内有很多冒牌的播客服务提供商，他们的形式是建立一个网站，然后在内部你可以上传文件，他可以给你这个文件一个上传之后一个访问地址，然后可以让你下载来听，然后的话你当然你也可以以订阅的形式 subscriber 的形式，但是只是它的站内，所以它不是对外的，刚才我们提到以 RSS feed 的形式发布，国内大部分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冒牌的 podcast。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大家可以订阅 RSS feed 的话，大家不会再访问，或者说访问他们网站的人数的量要大大减少，所以对他们的盈利模式可能会是一种打击，这是我认为的原因之一。当然你可以去到国内这些网站去申请那个播客，你可以分享它的站内的所有播客的资源去收听，但是你要达到一种世界通行的，让别人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能听到你的播客的话，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我预计以后他们会迫于用户的压力可能会提供像 RSS feed 之类的，像国外的话有比较多的，将那种 podcasting RSS feed 集中起来的，像 Google， 你去不是 Google 是雅虎，雅虎它有一个你只要在雅虎里面搜索雅虎 podcast， 它就会有一肯定会搜到它自己提供的一个 podcast 的一个 aggregator 之类的东西，当然名字不是这样，意思是这样，就是它集中了它所有的播客资源。当这又说回来了，雅虎它也是相对封闭性，也就是说你不是没有雅虎 ID 的话，没有在雅虎注册过的话，你看到的外部形式还是只能在线收听或者在下载，还是不能那个得到它的 RSS feed。 你要有雅虎 ID 的话，你进去可能进去就能看到它的 RSS feed。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是非常狡猾的，都要你去访问他们的网站，这是因为他们的盈利模式所限制的。当然也有可能有新的盈利模式出现，像有的人已经用 RSS feed 做广告了，所以他不需要你去访问他的网站 web page， 当然目前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少。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听你可以获得一些资源 podcast 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 Apple 的网站，还有一个 Music Store，这个是整个 Apple 公司它一套数字音乐便携式系统一部分，包括 iPod、 iPod Nano、 iPod Shuffle， 还有它的网站服务 iTunes， 还有 iTunes 这个软件我以后也会介绍，这个软件非常之棒。然后的话，你如果我现在只是给你介绍，只让你知道这些，如果你要具体的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些话，因为我已经给你了一些你要需要知道的东西，你只要去访问这些软件。刚才我说的是一个Apple 的 Music Store， 你可以到 Google 里面去搜索。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把所有网址都给你透露一点，因为我录的过程中我没有这么快的反应去找到一个网址然后给你念出来。所以的话你可以去这些地方，当然你可以去 Google 里面搜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那个 iPod， 你如果直接去 Google 里面 搜索 iPod 然后 Podcast 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网站 podcast.net， 它是一个的 Podcast Directory， 里面有很多分类别整理出来的，所以你去这些地方，当这些只是一个提供一个 RSS feed 的一些资源，也就是说像传统广播里面一样，你知道哪个频率是哪个广播电台，这但是你要有个收音机对吧，收音机呢当然我们就是用软件代替了，但是它不是一个收音机，是一个叫做 RSS feed reader， 可能这里要更名叫做 podcast RSS feed reader， 也就是说一个podcast 播客订阅软件，比较流行的现在是也是做的最早的一个开源软件叫做 iPod， 当然以前叫做 iPod， 你去搜 Google 里面搜 iPod 的话会搜到，但现在由于商业方面的原因， Apple 公司起诉他不让他用 iPod， 因为跟他 iPod 非常之相似，所以他现在改名为 Juice 就果汁那个单词，你就可以搜，它是一比较久，是它对 iPodcasting 推动作用非常大的一个软件，你可以去下载安装这个软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软件 bug 虽然已经到2.0了， bug 还是非常之多，但是一般的应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你如果用过那个 RSS feed reader， 你订阅过新闻，订阅过别人的 blog 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就理解这个过程，订阅的过程，就是你可以打开这个软件，它里面一个查一个订阅一个 tab page， 一个按钮就添加 feed， 你按的话你加上那个 URL， 你可以添上别人的那个 podcast 的那个 RSS feed， 一般你到别人如果这个 podcast 是一个相应的博客的话，它会提供一个会还有很明显的图标标志，你去看一下，它一般会有，你把鼠标放上去的话会有一个黄色背景的框提示框告诉你这是一个 podcast feed， 但或者它图标上本身有明显的标识，你可以看，你就复制那个快捷方式或者复制那个链接地址，然后你听到那个添加新的 feed 里面，它一个里面有一个 URL， 里面添加到那保存就行了。订阅之后的话，它一般会订阅之后的话，它会一般会 scan 这个 feed， 看它以前有哪些节目。然后的话你可以选择下载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收听，打开你右键点击那个文件的话，它会用什么播放器打开，你这里面可以去理解它。当然我刚才说到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多的比较多的 bug， 但是基本使用可以。另外的话你还可以使用 Apple 公司的 iTunes 这个工具，这是免费下载的，你去可以去下载，也是相应的订阅过程。然后制作的话，怎么制作 ？How to make a podcast？ 制作的话，当然你可以制作视频、音频的内容都可以。至于视频音频的内容怎么制作，这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制作音频的是很简单的，其实现在的话制作视频也是非常简单，只要有相应的设备有相应的软件，你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话你可以 Google 一下。然后制作好的话就等于你比方说你制作好了一个音频文件，或者是你今天的心情记录之类的，特别是 MP3 的文件，然后假如说它有几兆大小或者几百 K， 然后你怎么发布出去让别人听到呢？ 说一说，就是有一个，就像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BSP， 叫做 Block Service Provider 一样，现在可能有一个 PSP， 但是现在有没有这么叫我不知道，这肯定叫 Podcast Service Provider。也就是说，这个网站向你提供一整套的流程服务，让你上载你的文件到 Internet， 也就是说在让你这个刚才那个 MP3 的文件在别人在任何地方通过你俩可以访问你这个文件，然后你上传上去的话，当然你可以有相应的描述图片或者文字的。然后的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外几乎所有的网站，那个 PSP 网站的话，它会有一个 RSS feed， 代表你上传的所有的文件的 RSS， 别人就是通过这个订阅的，所以你没事，你可以通过这个去上传。我这里推荐一个，就是开源的，也就是点 org 做后边的，一个 www.ourmedia.org， ourmedia 就是我们的媒体。然后的话，你注册过这个时候，它因为它是一个发布和让别人浏览的一个网站，另外它的真正的文件存储在另外一个开源网站，叫做www.internetarchive.org。 你要一个存储发布你的内容的话，两个网站都要注册相应的账号，所以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个都是只有英文界面，所以对英文不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当然的话，你制作好的话，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两个版本都是我刚才提到的 Our Media 就是阿尔法版本，也就是说非常原始的版本，他们还在初期的实验当中，所以的话服务的质量不是非常好，但是基本上可以使用，而且对容量大小没有限制，所以你可以去通过这个去发布你的内容。当然其他的你可以刚才我开始说国内有很多服务提供商，如果你对你的 podcast 你的收听观众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或者你对开放性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你可以在他们国内的很多播客网站去注册，这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怎么和别人分享，其实刚才里面已经谈到很多了，但是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你在一个有 RSS feed 的提供这个服务的网站注册之后，别人就可以通过你的 RSS feed 去分享你制作的 podcast。 然后的话这个显然是不够的，你要推广你的 podcast 的话需要许多非常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集中那些Podcast RSS feed 资源的网站，刚才说的那个podcast.net， 就是Apple 的 Music Store， 这类的网站，还有雅虎的，你可以注册把你 RSS feed 放到里面，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可能能听到你的 podcast。 然后国内的话也有比较有气候的网站，也就是做的规模还蛮大的网站，让我找一下具体的域名不记得，叫一个菠萝网，叫 podlook.com， podlook podlook .com， 也是一个资源聚集的网站，聚集那个 podcast 资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其实他们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评选，2005年度播客评选，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试过，但其实可以试一下，因为网上提到这个网站的地方比较多。另外更多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播客这个词，你会获得很多，比如说 博客宝典之类的，还有波普博客叫做 lifepop.com， 这样你都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另外的话，其实推荐的网站和软件的话，我刚才已经穿插着说了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也就是雅虎的这个 podcast 的资源聚集网站，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也好，在雅虎 Search Engine 里面搜索一下雅虎和 podcast 两个单词，能搜索一下。另外的话就是podcast.net， 它的一个 podcast directory 里面有很多资源。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Apple 公司的，基本上去搜索 iTunes 就是 iTunes， 你会看到，应该能搜索到。具体的网址我刚才说的原因我不能够及时的告诉你。然后的话就是一种开源的，也就是免费的 ，org 做后缀，一个就是 www.ourmedia.org， 还有一个是Internet Archive， 就是 www.internetarchive.org， 这都是开源的。还有软件的话，就是你 iPod。或者 Juice， 还有那个 iTunes 软件，很相关。另外再推荐一个软件，就是录音软件。你可能制作音频的文件比较容易，用的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软件，可以对声音文件进行编辑。但是我录的话，我都没有编辑，因为我发现录完之后效果不错，叫做 Cool Edit， 就是 Cool。然后 Edit Pro Professional 那个 Pro， 你就可以去网上搜索也有破解的版本。当然我没有说我使用破解的版本，大家不要误会。然后的话，主要内容就是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有更详细的内容想听的话，欢迎那个给我来 email。我 email 地址是newheart.stuff@gmail.com， 就是 newstuff@gmail.com。这次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